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学人家扮酷，给我点时间，让我慢慢进步。 我退步 不行，要怎么饶舌才会有型？不管什么型，先不要给人家批评。我行，只有我自己说我行。 我已经说了那么多，我这么相信。 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怎么搞得我不知所措？这么大的问题，不知不觉皱了眉头。就让他们说，就让他们说，不要愁眉苦脸想太多。等我跌满我真正那个时候，你们就懂。他们要我饶舌，于是我就开始上课，要的自轻不轻我不晓得。有些说我断舌，嘴里糖果含着两颗，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 给我麦克风，大家快来跟我疯，把螺丝放松，双手借给我用。我不是要你跟我一起诗歌朗诵，我只是要你和我有那一点点的互动。 跟我说嘿，跟我说吼， 咬字不清也能把气氛搞嗨，所以暂时还好，请大家不要见怪。 要的自轻不轻我不晓得，有些说不断舌，嘴里糖果含着两个，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这绝对是后卫间的特色。这首诗我献给你们的歌、yeah, yeah。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刚刚那首歌特色呢是咬字含混不清楚，来自于何为健的一首新歌，在下班的17:04的时候。宝宝好，我是戴毅，身旁这个人我得让大家猜猜看，因为呢今天是老白不在家，思萌不上班，请来的是中午当了班的 有我的，猜猜我是、怎么声音变成这样了 一下 故作深沉哈、 是不是有点一下我没开嗓了之后感觉嗓子稍微有点疲劳感， 有点闭合了、对啊， 好专业的词，闭合了。 大家好，我是王维。 欢迎王维来到娱乐最王牌代班、 对， 感觉确实不一样，因为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以往老白都会打个招呼，我们就开场先跟大家哈拉一下，所以今天一上来先进歌，听友们就会觉得，哎，今天这个周二的下班路上复古派对不一般呐、 哎，没错，今天复古派对嘛，然后这个我过来就多带了几首英文的歌，对，然后跟大家来好好的复古一把。 好，没问题，我们用复古的好音乐跟周二的下班的工作哈，跟这个工作的周二说上一声再见。同时也邀请大家呢，可以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时刻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这首新歌呢，最近很多人在循环往复的听，因为来自于龙的传人的升级版， 升级 remix。 没有没有，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啊。哦，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第十二集主题曲由王力宏演唱的《天地龙鳞》。 我骑笔民族写马有几万里几世纪，有半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中州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佛山琉璃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龙鳞越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灵一寸心故事飘扬我不忍听，面手里心手心悠扬古今难君子心，我清醒当外音寒雪扬扬我下文明，经过去今长山无门，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我几丈文化山根突破编织去扭转乾坤，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灵一寸心一笑成 来自于王力宏的《天地龙鳞》。也是因为看到了一条消息，我觉得正好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时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个消息也是很应景的哈。听到了《紫禁城》第十二集的主题曲，也是看到了故宫博物院发布了消息说，在原有六岁以下或者身高一米二以下的儿童，这个原有的一个基础上吧，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础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的开放。 嗯，从本周五12月3号晚上8点起呢，市民就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售票网站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一个免费的预约了。12月10号之后，未成年人免门票。12月10号以后，但是刚才说的12月3号，本周五是开始预约的时间哈。 对对对，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 对， 一次还没有去到过故宫， 嗯， 没有去到过紫禁城里面走一圈看一圈的， 嗯， 真的是个好消息。 我是觉得，就真正故宫这个门票吧， 嗯， 就是收不收费，然后这个孩子怎么样，他其实并不会阻挡很多人去故宫的脚步， 对， 只不过这一次公布这样的一个消息，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差了一个动力，差了一个理由让我们去，就感觉自己好像又占点小便宜，但实际上是把我们整个跟整个国家的文化去拉得更近了一些。 哎呦，你这么坦诚在广播里面直接说占便宜， 就对啊，是心里会有这样的一种小这个小算盘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很有必要，对，因为小时候在去到一些展览的时候啊，或者去到一些什么这些美术展艺术展也好，总觉得说离我们挺远的，而更多我们听到关于故宫博物院里面展出的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在语文课跟美术课上面特别近距离频繁的接触挺少的，但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真正亲眼所见才会被他震撼，也能更好的去理解课文。我说一个就是离开北京市到其他的地方的一个感触， 哦， 河州记的河州， 哦， 台湾地区那边的老故宫， 哦， 对，台北老故宫在那里边是有的，河州就在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对，它里面的那个里边内部的那个雕刻， 那个细节， 对，你一定要记住很大很大倍的放大镜才能够看到。 没错， 嗯， 就那个你只是看书本，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对吧？ 那个震撼感是没有办法亲眼看到被震撼住的。 没错，所以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另外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了，最近都在进行的这个梵高光影展。 哦， 这个早秀的时候他们也提到了。梵高的这些艺术作品，包括莫奈啊，包括很多这种毕加索的大师的，我们在看的时候总觉得说，就算在一些什么这个叫展厅里面，也会离我们特别远，保护的特别好。 嗯。 但我后来发现，去到以色列那边特拉维夫，他们就是一到周末也是对孩子免费开放，家长全带着孩子就当然度假去了，在美术馆里面。 对。 然后你会发走着走着，他也没标具体是谁。就没标的那么清楚，而且画上都没有什么保护框之类的，你可能就贴着手摸上去都行。路过了一看，这怎么那么像毕加索一个？哦，毕加索，看两眼，莫奈，哎呦，像莫奈。就真正把所有这些画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突然对什么印象派啊，这个派那个派，然后莫奈到底跟这个毕加索差的比较远，但是跟这个梵高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很快就会形成一个印象。 嗯， 对， 像这样一些经典的大师的画作，我们之前都是通过一些。照片，对吧？通过一些视频， 没错， 然后有些一些剧目可能会让小朋友去感受感受，但是真正你走进博物馆，走进这样的一个珍宝所在地的时候，你还是不一样的震撼感。 我觉得就这种氛围感，它就好像说在听节目的时候，连续两个小时几个小时一直被某一种这个氛围的音乐所烘托的时候，你所营造出来那种场景感是完全不同的。 哎，好，我们不多说了哈，具体去看展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预约。 对， 那如果关注年票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了，好像在12月1号开始，故宫也要开始售卖年票了。哎，好，今天进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听新歌测评的环节。今天晚上要听到这首新歌，我不知道之前王伟有没有关注过邓紫棋的新作。 哦，这个我关注到这一个新作是因为一个电视剧《飞虎》。 哦， 对，然后邓紫棋这不是那个两个自己还有两个你，就是 一个广东话 这些歌吗？对，一广东话版本，一个普通话的版本。 嗯， 然后同时这个歌也是被选成了这个电视剧 TVB 那边的《飞虎之壮志英雄》的主题曲。 嗯， 因为我是从第一部《飞虎》就追过来的。 哦， 那会儿还是马德钟、梁烨维还有这个王浩信，对，几个人进行主演的， 可以啊， 印象深刻， 如数家珍啊。 那可不是嘛，追到现在哈。 那我知道了。估计今天晚上这首歌哈，甭管是主题曲还是起到插曲啊，你可能会爱屋及乌， 哎， 会给一个5星好评。 我不一定，我对歌还是很苛求的。来， 好，我们来听听看邓紫棋这首新作，叫做《两个自己》，而她前一段时间也为《王者荣耀》演唱了一首冠军杯主题曲。上一次她发新歌是在今年4月份，是《超能力》。看看这首歌啊，从概念上主打一个镜像感，用了同一个曲调，广东话版本和普通话版本，来听听看。 抛弃，无法看透你，只觉你心里有太多的秘密，被你蒙住了眼睛，我该如何去分析，是要离去，还是继续自己，到底你是谁？为何面对你会突然不知进退？理智被摧毁，对你难分错对，是我太愚昧，被你蒙住了眼睛，我该如何去？心 谁？ 我看了一下那个新单曲的这个封面，就是镜中镜像感啊、一个是他自己看着镜子里的人，然后呢，另外镜子里面那个自己就是望着我们，那个视角感是我要看着你的眼睛，对你来说话。这首新歌两个自己你喜不喜欢？ 这俩说实话就 两种风格， 两种风格，而且他的对话感其实挺强，就是从他的唱腔里面，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对。然后这其实很多人的专辑都试过这么尝试，就是当然这是单曲了，专辑他就尝试说白天跟夜晚，他会收录说最近这些歌曲里面他想打造的两种不同时间聆听的概念，你会发现都有很大的差别。他这个呢，粤语版跟中文版，就我觉得跟之前你比如说陈奕迅《白玫瑰》《红玫瑰》就这些， 对， 还不太一样。他这个完全是建立在同一件事，或者说对于同一个人的基础之上，像他一样镜面对望。如果是两个你的话，你能听到说在里面带着更多的一点点的怨恨气，我觉得会更重一点。 我倒是一开始先听了广东话版本的两个你，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代入感稍微差了一些， 稍微差了一点。 一个是我没有看飞虎那个剧，然后另外呢，我会觉得广东话可能离我这个普通话的版本更远了一些，就平常我确实说的比较少嘛， 是， 所以代入感差了一些。当我听到这个旋律再搭上两个自己的歌词的时候，我好像觉得符合了我对于邓紫棋的一个平常的一个印象，就像那种规律的中版的情歌， 对，他讲的其实也更直白，在这个歌词里面，对，然后大家也能更容易听懂。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这里面来横向对比，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内观的时候更容易产生一些联系感，就是我内观我自己，我有两面性，比如说在跟一个人分手的时候，我会脑海当中回想起两个他，一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痛苦，我觉得应该很决绝的离开他，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到那些美好的瞬间，我可能依旧会觉得有一些这个挂念，对，这种状态的自己特别容易对得上号。但如果当他唱那个你的时候，每一个人你生活当中出现的那一个你，也许并不一定能跟他唱的100%的契合，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情绪影响的共鸣吧。反正我也是在听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普通话版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熟悉， 对吗？就是我们能听懂里面唱的意思，而且也看到了歌曲的官宣说两面一体的自己同时遇到两个你， 对， 这是不是就是直面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自己分裂时候的状态？ 没错，所以那个歌不应该适合给飞虎你知道吗？就应该给一些电影就讲什么人格分裂的， 对，给一些什么这个心理医生 啊 心理医师啊， 对，什么 Split 啊，什么就一些欧美的影片了，对，有很多啊。 好，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周二的下班的时刻测评的是邓紫棋的新歌。我为什么听她的歌曲有点想笑啊？我刚才一直在笑着听，一点也没有完全进入到两个自己的情境，是之前看了她跟谢霆锋参加了一个新的综艺节目 OK 点赞吧达人秀，然后有一期节目里面就是他们两个当评委嘛，然后要跟那个选手们去交谈啊聊啊，然后碰到了一个骑单车能够弹力非常好的一个选手， 你等会儿，他骑单车是单车弹力好还是他弹力好？ 那个选手骑着单车弹力非常棒， 就很厉害，就 原地 拽起来， 对，能拽起来、 哦 okay、 最高的一个记录达到了1.42米， 哇， 很高了。然后呢谢霆锋说那这个高度可以超越邓紫棋了， 哇 邓紫棋直接就飙了，就说我1.57米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啊、就感觉人设还是很可爱的哈。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他1.57米了， 嘿， 好，继续来听首歌。17:20，娱乐最王牌，今天很高兴有请王维代班，有请邓紫棋，继续来一首《好想好想你》。 过得还好不好？工作有没有太多烦恼？抽屉我放了止痛药。睡觉你枕头不能太高，球鞋你大小42号，拍照你记得要微笑。忘了从哪一天。我醒来睁眼是对你无限的思念，我好想好想好想你，好想知道此刻你在哪里，真的好想好想好想你，等待下一次再遇见你，日夜都穿着你的外喜欢的味道，营造远距离的拥抱，多少聊不完的偷笑，指着故意放慢的夜宵，不舍有你的每一秒，你送我的想念我带着到今天，书签是你的照片，好想知道 刚刚提到了可爱的邓紫棋157这个数字哈，所以很多人说她是不是对身高有一些执念？ 对，一定是的。我觉得一直也被人说哈， 嗯， 对。然后这个157以后更好记住的方式就是把它变成857857，以后的唱法就变成157157。 好，热状牌，我们今天在下班路上也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你看看在自己在哪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执念。 是 身高，可能对于邓紫棋来说就是一个必须要去说明的，就是我虽然没有1.6米，但是我有1.57米， 这也是被人炸出来， 我也不像单车说的1.42米。 是啊，对，没错，这个我是觉得身高有些时候的这些坚持所谓的执念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对吧？这都是天生的，又还有很多人真的是为了他去犯一些纠结，其实就是完全就可以说放弃吧，对这个想法。然后今天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们过来留言，就是跟话题相关的这些所谓的执念啊， 嗯， 其实都还挺积极的，对。然后看到 的 更多，来， 嗯，有一个积极应该先说一下，因为很多球迷是非常关注的，梅西要不是因为对于足球的执念，是不是？ 哎，你说一个梅西的执念提起来了，然后一会儿我觉得要说一个反面的执念哈。来，先说梅西， 应该要恭喜梅西， 恭喜梅西，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应该可以七星连珠了。 对， 之前是拿到了6次的 金球奖，对，他是自己破自己记录的人，对，这种人是最可怕的。就是永远他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巅峰，等待着别人去超越，非常的不容易哈。金球奖我们都知道，之前一直关注的更多是欧洲这边的一些球星，因为毕竟五大联赛全都在欧洲，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些顶尖的足球竞技里面产生的巨星，其实放在世界各地哪一个位置他们都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啊。然后再后来呢，世界足球先生也是非常就是大家认可的一个奖项，跟金球奖之间是合过一段时间，再一次拆家之后，现在对于哪一方更具有公信力，其实现在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疑问跟疑惑啊。我们不管怎么样，梅西能创下这样的壮举，甭管是梅西的粉丝或者其他经常看球的人都会觉得很不错。当然了，梅西现在在未来巴黎圣日耳曼一个全新的球队有着怎么样的发展也值得去关注。我要说另外一方面的执念了，很多人他就觉得特别坚持这些奖项一定要给俱乐部带来最大价值跟表现的人。于是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媒体，像是这个图片报就提到说莱万多夫斯基，这是在巴黎啊，你也看到了，是不是？ 对，看到说好像他是提名第二的，哎， 对对对， 很多人替他叫屈，对吧？ 没错， 就是提名第二这个人，他什么奖拿到了，只差一个金球奖。 没错， 嗯， 就觉得为什么不给人家，而且人家表现会更好一点。 对， 拜仁慕尼黑球队的当家球星之前是在多特蒙德那边彻底成名，对，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跟优异。我们不说他差这么一个奖项，而是真正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时候，他是足够有说服力的。但是很多人他都会去拿不同的联赛的含金量来进行一个对比。 嗯， 好吧，这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哈。但是我是觉得他投票机制也有问题，因为毕竟金球奖这个奖项是由媒体来创办的，更多是由媒体的记者来投票的。 嗯， 他们在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在灌输别人梅西很厉害， 对对， 把自己慢慢洗脑了，你知道吧？是否能够保持公平公正，这事儿就真的不好说了哈。 从一个所谓的我们伪球迷的角度，会觉得也不能七星召唤神龙， 那可不 是 吗？ 对吧？这你干嘛不给莱万斯基一次机会呢？ 对，不，最主要的是他们谁拿奖都不是我的主队阿森纳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用太纠结啊。

take a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 can win.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fight, but you have got to win. Cause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But the light is your rising. Everybody's kung fu fighting.送给有执念的朋友 对， 要强身健体嘛，这是 对，对，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挑出来的话，正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 嗯， 就提到说我有一个小执念，就想带自己家的孩子去一趟环球影城， 嗯， 那边去玩一玩去哈。嗯，这天儿去现在是有点冷了，过山车的时候容易搜着脸哈。 哎，但是在玩功夫熊猫这个主题的时候，它正好是大部分在室内。 对，没错， 它很适合。 嗯，刚才这首歌曲呢是 CeeLo Green 的一个翻唱，当然也是电影《功夫熊猫》第一部的主题曲。 嗯， 非常好听，非常动感的一首歌。各位，我觉得在《功夫熊猫》那一个就场景里面，你可能是听不到这样的一首歌的。但是如果有这个什么花车大游行的时候， 哎，是的， 你听见这个旋律的时候，你就知道 OK。后边功夫熊猫，你可以进行一个预判。 人山人海，我跟你讲， 真的是。 我当时记得在玩这个，它应该在环球影城里面叫做，灯影传奇。 灯影传奇， 灯影传奇是那个就是要飞起来，在空中旋转的，像热气球一样的那个。 是， 旋转的。 对于咱们这种成年人来说，挺弱的啊。但是我 也 玩了。 但也要去排队， 特别的开 心。但是小朋友呢，最喜欢玩的是那个类似于像旋转木马的，叫旋转武侠。 对，那个我没去啊。 哦，还好你没有去抢，是吧？但是那里边的是功夫大侠们，真的每一个都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 是的， 有那个小蛇的， 嗯， 还有这个 螳螂， 是小蛇还有螳螂吗？小蛇有一个是小蛇，小花蛇。 OK OK， 啊，那是女孩子们比较喜欢 的，比较喜欢抢的。 对 对 对。 啊， 好，17:35，王维代班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也问候一下正在收音机旁收听的听友们哈。今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可以来聊聊你对什么事情、对什么东西有一些执念。嗯，有的人可能就是玩游戏项目的时候，我一定要坐到我喜欢的那个位置上 啊。我就比如说，就是还是咱就说游乐园吧，不说这个，非得是环球影城，坐过山车的时候， 嗯， 我一定要往前坐。 你要坐第一排吗？ 我争取坐第一排，坐中间。 嗯， 就是永远无法预判，通过别人的声音喊声来知道这个过山车哪有弯了，要出去了之类的。 惊吓程度的问题， 惊吓程度会更加的爽一些。 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那个照片拍出来以后，你站的画幅更大一点，因为游乐场玩完了以后，到最后门口先让你选啊，表情狰狞的一些图片。 你会要那个照片吗？ 原来我会悄悄的拿手机拍下来，后来人家开始加水印了以后，我就想看看我到底能吓成什么个样子，争取未来做到表情控制，在拍到的时候能拍得好看一点。 好吧，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前面我们测评了邓紫棋的一首新歌叫《两个自己》，它有个广东话版本叫《两个你》。 哎， 我突然想到了蔡卓妍， 嗯， 她当时《二缺一》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专门生产了一个广东话的版本。 哦， 哎， 二缺一，这是打斗地主的？哦，不是，不好意思， 这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牌桌。 思绪正在拉扯，心情很忐忑，又开始想你了，怀念我们的歌。画面每一幕收藏在记忆的铁盒，黑与白的选择，去或留怎么取舍，所有的回忆像本厚厚的纪念册，没有你在我身旁，乱了方向，前路也曲折，独自面对身边没人陪，眼泪滴进了咖啡，装满药水的苦味，让我受罪，独自面对孤单的滋味，举起枪外向后退，跌倒了心里憔悴，假使从来只存在我一个，没有和你穿越地段的沼泽，今天即使我单手拔河，也不觉得坎坷。两个人的时候，你站在我左右，肩并肩靠着头，甜蜜的合奏。我想哭的时候，你拉着我的手，雨季过后的彩虹定能天长地久。黑与白的选择，去或留怎么取舍，所有的回忆像本厚厚的纪念册， 没有你在我身旁，乱了方向，前路也曲折。独自面对，身边没人陪，眼泪滴进了咖啡，装满药水的苦味，让我受罪。独自面对，孤单的滋味，筑起蔷薇向后退，跌倒了心里就碎。假设从来只存在我一个，没有和你穿越地段的沼泽，今天其实我单手拔河，也不觉得坎坷。 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周二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王维。 欢迎王维来代班。我不知道王维你在看剧也好，看电影，电影就算了，手机上如果看一些电影的话，也会打开弹幕吗？ 哎呦，真的看心情。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挺受不了弹幕的，我觉得 我也受不了， 遮着屏幕。我特有意思一个事儿，就是那会儿弹幕刚刚兴起，然后有很多国外有人同事啊，当时是然后在之前的一个工作单位，然后大家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他们没有见过弹幕这种东西。冰与火之歌那权力的游戏刚出来全新一季，说这上不下看见网上的嘴一看，人家弹幕就刷出来了，他们就傻了，这是为什么？认认真真的新的没有看过的电视剧，弹幕遮满，从头看到尾，光听声跟听广播剧没有什么区别。 但其实也侧面说明了这个剧其实很受大家欢迎啊。 对对对，然后他们是就肯定没看懂，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通过那一次我不适应，但慢慢心理上也得到了一个磨砺。我后来发现说，如果这些剧里面有很多细节值得去关注的话，就通过画面来表达的话，弹幕我一定会是关掉的。所以说进行一些足球比赛的时候，对，然后剩下的当看到一些无关痛痒，甚至它会有很多的这种情绪共鸣点，比如很好笑啊，很好哭啊之类的，这种的时候我一定会打开弹幕，因为它在关键的时间点的时候，尤其是当你一个人看，它会很好的响应你的情绪， 就好像你周围安排了一帮人跟你一起鼓掌啊， 是这样的， 然后调侃啊， 就是，而且不需要领掌的，你知道，就还都挺到点上的啊。 哎，来看看这个为什么聊起来这个弹幕的事儿哈，因为很多人在时下看剧的时候都喜欢看弹幕，也会打开弹幕，甚至有些剧你必须要看着弹幕观赏才更香， 没错。 哎，所以呢最近小破站也就是 B 站就公布说了，目前 B 站弹幕的总量已经突破了100亿。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公布的年度的弹幕的，就是年度弹幕它是什么吧。 对，就我觉得就是票选出来或者说是真正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最符合大家怎么说呢，使用方式心情的这样的一个弹幕吧。 哎，前四年我们先来说一下， 来， 有喜， 双喜， 双喜， 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先有一些能解释我解释一下啊。双喜就是一般你看到说电视剧当中的 CP 合体出现了， 在一起了， 太棒了，很开心，这个时候叫大喜，恭喜 哦，刷出这个喜字出来， 没错啊。 好，还有第二年是真实，因为 B 站是连续5年发布了弹幕嘛，第一年是喜，第二年是真实， 真实相信很多人都懂哈。 第三年是 AWSL， 对，懂的就懂，不懂就算啊。 好想去查一下， 哎，对， 好像我曾经了解过，因为忘了。 第四年是爷青回， 哎，这个简直就是所有人都在嘴上吵着这一句话，对，年轻人证明自己年轻还要说个爷青回，对 吧？ 好吧， 从今以后开始我们在直播里面这仨字 少念，舒克贝塔的时候 爷青回 是吧， 看一些歌手出现也会说爷青回， 对对对， 好，公布一下今年的年度弹幕，就是破防了， 对，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其实跟之前提到第二年的真实很接近这个意思， 对， 因为真实它其实就讲的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是演绎出来的，这个跟现实对接的很准确，就觉得很真实，然后跟自己的心情当下的心境对接的很准确很真实，破防估计也是让你内心感觉到一些震撼，很好笑很好哭之类的， 很好哭， 对吧，然后就会觉得破防了嘛， 没错， 对， B 站正在更新当中的国王排名，每一集都有网友刷出了破防了这个词，所以 B 站还亲自进行了造句的示范，就是不给一键三连吗？ UP 主都破防了， 一键三连现在也是特别的有用， 都哪三连呢？ 赞 必留言转发， 哦， 是 这样， 赞留言转发， 对，我以为是上面投他们那个投币，因为喜欢主播还可以投币，真的是啊， 真的 他们现在在众筹一个新的设备，就是可以出来投币，什么赞这些全都有的，一会儿再说吧， 好嘞好嘞好嘞，既然提到去年的年度弹幕是爷青回，我想这首歌这两个人的合作对我来说应该也算是爷青回，有请好久不见杜德伟苏慧伦，爱你让我勇敢， 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和你在一起日子这么甜，现在就是有让 好，短暂的请出了一下很多人年轻时候的音乐偶像杜德伟和苏慧伦。爱你让我勇敢，我要接受大家的指正和批评，纠正一下，一键三连，哎呀，刷新了我的这个知识储备。到底是点赞投币和收藏呢，还是点赞投币和关注？ 点赞投币收藏我觉得是更常见的一个，因为毕竟是如果关注这个主播的话，对 UP 主其实应该叫、对，然后他旁边更多出现的是一个关注，对、这个 点赞和投币肯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 点赞投币没对、没有意义， 没 关注的先关注一下、关注完了以后把这个收藏一下。 你知道好几次都是、我是在 B 站上面如果想收藏一些看过的喜欢的视频的话，我往往就会点错，我就会点到一个、就是那个投币、 投币啊， 对，就是哎，我本来是想点一个收藏的， 点都点了，投不投？ 但是 来都来了， 奈何币数有限呀、 是这样的、对，其实从这儿能看得出来，对吧、你看一般下面三连就是有一个点赞，有一个币，还有一个五角星就是 收藏， 对、 哎。 然后现在他们专门为 UP 主、其实也为了更多喜欢这种所谓小破站文化的人呢，在众筹一个全新的类似于桌面，特像是时钟，特别有趣，机械感十足的一个小盒子。然后前面有三个盖，三个盖平时原盖是盖上的，当你比如说你的视频收到一些三连的时候，相应的盖就会打开，一个粉色的小星星、小手指或者这个小币的符号就会飞出来，然后同时还有其他的几个小光亮似的这种小圆柱在旁边映衬一下，还是蛮酷的。所以各位如果真的那么了解的，还能过来纠正我们，相信也是忠实用户，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对对对对，也可以把一些自己喜欢的 UP 主啊推荐给我们， 没错啊。 相信喜欢他们的时候，喜欢看他们拍的一些短片，也会觉得这是你追随一些 UP 主当中的一部分的执念。 上班的神人太多了，对，然后最近一直在给我推的跟音乐相关的，就是发现越来越不正经，不能叫不正经，越来越剑走偏锋、 感觉像是一不留神说漏了嘴，但是感觉有点像是刻意要推荐一下。好了，给你时间， 因为平时歌我们听过太多都是原版，对、然后听时间长了以后呢，你总想会寻求一些新鲜感。新鲜感的打造几种方式，一个就是所谓的混音 remix， 然后它会加入一些自己的制作风格、然后另外一种就叫做 mash up。 mash up 这种风格就类似于用一首歌的伴奏 啊， 再加上另外一首歌的唱腔，它可以做得相得益彰。而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听到过说把两首歌完全融合到一起，比如说主歌部分我用的是A 歌，然后到副歌我用的是 B 歌，马上可能在副歌再出现一首 A 歌的副歌，做的天衣无缝的这种衔接，其实也叫 mashup， 有很多很棒的作品。然后最近就看到特别不一样的，就是当中华语的 先别笑，绷住不能笑，因为待会儿你一笑之后、这我接下来没法表现了、 也是，对对对、 对吧，这我表现完之后我们还得让大家来参与互动呢、 对，特别好的一首歌曲啊。 对，你接着说，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不一样的 remix， 对 对吧， 对，然后我们怎么着，我们是要先把这个音乐放出来吗？ 放一段吧， 放 一段之后，然后 让我觉得很精彩的其中一个作品， 嗯， 然后它的背景音乐吗？ 你是需要我在副歌的部分跟着它哼一下、我们待会儿要给大家出这道题吗？然后出完题之后，大家把歌曲的名字回复给我， 你来做决定， 我来做决定， 对对对，你来做决定都 OK 的啊。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哈。这个很熟啊， 对， 火星哥，呼噜噜噜的火星哥， 没错，所有人的最爱 Treasure。 他待会儿要唱吗？他不唱， 他不唱，对，这就是伴奏。这是哪首歌？我们要进了吗？ 要！ 大家猜没猜出来的无所谓 啊！刚才还有朋友说，哎，刚才这么介绍一段，哎，好高级啊，是不是、很专业的样子。这首歌我们就告诉你什么叫高级啊！三二一，走！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 对，是这样的，这是一次特别不走寻常路的 mashup。 我们之所以这么大概给大家一个演绎，是因为原版放出来有点太那啥了，你自己去听吧。 对，很闹腾， 很合适，配合的相得益彰。 对，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把这首歌一下子带出了一种从 Honolulu 没错， 从夏威夷来的感觉、所以 今天也当作这样一个互动问题，刚才我们唱了一首华语歌曲， 对， 这是一个四个字名字的歌，如果你猜对的话请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我们将会挑取一位朋友下一个时段连线哈。 好棒啊，对 刚才那个 真的是够复古的 我觉得我就没有踩进去哈，那个点没有踩进去、 哎好，这个那我们现在公布完这样的一个题目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还 换首歌吧， 换一首歌来分享吧。 好， 今天其实很多歌都会有一些勾连。 嗯， 现在听到的先说吧。对，这个来自于星野源，这是我超爱的一位歌手。然后一直在中午的时候也提到，因为自己有扎实的古典乐，包括爵士乐的底子，所以他做的音乐也带着极强的80年代的风味。这首歌叫做《Weekend》。 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好，18:05娱乐装牌正在直播当中，周二下班路上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王维，今天来代班哈。 嗯，其实在对于每一个整点第一首歌曲、嗯、音乐 DJ 是有一个自己的小执念的、 okay、 就他会觉得这首歌一定是那种抓耳的大家爱听的。 嗯， 然后你刚才预听了一个键之后，我听到了一对 特别开心的一个声音， 哎，特别开心的一个声音， 是我吗？ 所以要邀请我们被接通了电话这位听友整理一下你的语句， 哎， 不要用外星语。我们欢迎一下在线上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嗨喽， 你音调音调放下来，音调放下来， 好的， 哎呦，我觉得我高兴的时候也这个样子吗？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因为你的微信名字是木，姓木哈。 对对，姓木，叫小木就行。 好，小木你好。这个我们确实， 哎， 我们确实一开始连线了风中奇缘，风中奇缘不接电话，故意被风 吹跑了， 吹跑了， 没有抓住老白那个阻尼啊。 好，希望待会儿你答题顺利哈、啊，希望可以拿走我们的幸运的9.9块的小红包。 嗯。 我一下说成了99， 剩下就得自己掏了是吧？代班不用垫吧？ 代班得垫。 来来来， 好，来来，小木，听好你的题目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准备3道题的答题时间。 好的。嗯、 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 ，A， 岁月 ，B， 答案。 倒吸一口凉气。嗯，猜一个，猜一个，啊，猜一个， 选 A 吧， 选 A 是吗？ 嗯，对， 不改了哈。 啊， 这是一个3。 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日子孤单变成了勇敢。 哎哎，不对不对，不好意思，我一上来就给人放失败的音效， 后边不让我答了是吗？ 哎呀，没关系， 大有一种切掉连线的感觉哈。第二题哈，现在看看第二题。好，第二题是，嗯， 许我向你看美好，只空格啊，只因向你看。来，这个空格里边，美好后面 ，A 瞬间 ，B 记忆， 请选择，看选哪个，因为你第一题答错了。你第一题答错了之后，你接下来的思路要反向答，才有可能接近这9.9块的小红包。蒙吧蒙吧蒙吧，嗯 ，A 还是 A 还是 A 是吗？ 刚才有人说反向答， 对， 嗯，是吗？他选的是 A 对吗？ 对， 选 的 A， 选的是 A。 好，我们来听听看啊。 许我向你看美好记忆，只因为想。 哎，正好是答错了，对不对？ 谢谢。 不容易答对了一道题，最后一道题就是要接着往错了答。 来来来， 好，第三题，嗯， 还是好朋友比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按在空格 A 心头 ，B 袖口， 请选择小木。 不能牵的手按在 A 心头 ，B 袖口 ，B 吧。 B 是吗？ 对对对， 我们先来听听看哈，这首歌来自于古巨基和梁静茹的《还是好朋友》。 还是好朋友，比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烂在心头。 他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快告诉我！ 答错了， 这就是答对了。 反向操作是吧？啊， 对，我应该给他放那首《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我突然想到那个就是。啊，刘备不出山，张飞出山，张飞不出山，关羽出山，关羽不出山，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不出山，张亮出谁？ 张宇， 张宇出山，对对对。 好，恭喜恭喜恭喜啊！好，这个 谢谢先 稳定一下情绪，小莫哈，因为我觉得我们确实今天这个连线很不容易哈，因为第一个有没有听友没有能够及时的接听电话，所以第二个电话打给了你， 嗯， 然后又听得出来你非常的兴奋且开心， 是， 看来今天的工作也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是不是？ 对对对，哎呀，终于把总结给交上了。 哦哟，真的都是到年底考核什么的时候 了 哈。 真的是啊，因为今天是10月30号，十一月份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全新的月份12月份了。 嗯， 不知道你对于接下来的新的一个月份，以及接下来即将到来的2022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没有？ 啊，期待我心想事成，也期待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好的，那接下来三首歌曲，小木想听哪首歌，然后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 哎， 我觉得他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引导了， 是可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交给你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行吗？ 啊，行，你想问谁？是问我戴毅还是问王维呢？ 王维，王维是原来1039的那个王维那个吗？ 哦，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一个误区。 这确实是一个误区，就早就 对对对 早就预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然后会被人问到。 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不是不是， 还是不太像。 对，不是，完全不是，那是我们的前辈了。 对，那是前辈。 你可以叫我 DT，然后会是不一样的一个标签。 对，他们两个这个维字也不太一样。 嗯， 好，小木问完一个问题之后，接下来这首三首歌曲，看你想选哪一首，来自于袁泉的《暗恋》，以及来自于古巨基、梁静茹还是好朋友，以及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看你想听哪首歌。 我选陈奕迅的吧。 好，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呢？ 祝大家都开心吧，在新的一年里。 好，提前是把这样的一个祝福提前31天帮我们送给了更多的朋友。 是的， 好的，谢谢， 好，谢谢，谢谢小木，祝你下班快乐啊，路上注意安全，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 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静静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 幻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谢谢北京银行特约赞助本节目时段哈，我觉得这个片花我要不放出来，我也有执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下班快乐，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聊的是执念哈，所以刚才我是很好的就是展现了一下很久不操机的主持人是多么的不熟练。 哎，没问题哈，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这一个工作量，做中午节目的人常年操机的坐在这儿，对于自己下手可能都会没有信心，对，都需要适应一下。 好想替我伸出来一只手，是不是？ 特别想，对。 哎，说前面一首歌啊，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很多人也说了，说 Eason 的歌很治愈，而且放在年末、岁末来听，其实很适合， 是， 对吧？你想， 没错。 2021年开年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那个日子，说到年底，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是， 真的是， 这一下只剩下30来天了， 不可思议啊！过去这一段时间，到底是谁在陪伴我们漫长的岁月啊？确实是这一年过来，有很多的一些，我觉得是需要回忆的啊，需要总结的。可能接下来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很好的一个全新的回忆一下过去，做好梳理，然后重新树立全新的标杆的日子。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有那个执念，就是把自己的年终总结一定要写得非常漂亮。 没错。 然后有的人就是一笔带过。反正取决于你的领导认不认真看。 这可能是对于自己的梳理，但是是要提交给别人去看一下的。 是， 然后呢，同时在未来的一些目标的设立跟展望，这就是纯写给自己的了啊。有人的执念就是，写的特别的现实，对一些小目标容易实现。有些人他把未来几十年都实现不了的，可能都会写上啊，就为了多写两条，也都行啊，开心就好 啊。 这边 看看这个戴眼镜的老郑哈，我们的听友说。我只对何塞有非一般的执念，虽然这辈子极大的概率是没什么希望了，应该有一个上下衔接的一个聊天记录哈。以及看到了这边是小周周说出门必须背包，不然心里面不踏实，这可能是属于他的一种执念。 哎，我其实有点这种，不背包的话，总是觉得自己少带了点什么。 哎，我还真是没有见到你不拿包不背包的时候特别少。 是的，我需要就是包里边装的都是我就是。常用必备的东西，如果不背着特别没有安全感，就觉得随时要干点这个弄点那个的时候，包不在就少了百宝箱一样啊。 哎，那这个东西它如果这一天能不能100%都用上无所谓，反正得背着，是这意思吧？ 对，这就是从小的一个执念。我小学时候上学，就是所有科目的书包全在书包里边塞齐了，我就怕哪天突然调课的时候书没在，人说你放家里或者放学，不，我要背在身上。 Echo 1102就说了，回父母家必须吃老爸做的老北京打卤面， 哎呦， 这是任何一个面馆都做不出来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这也是回家他必须要有的一个打卡事项之一，所以这是完成了一种执念。 这个周末我都打算回家吃了。您家吃什么卤哈？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我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首选右侧靠窗。纪星说的， 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执念。嗯、无名特别喜欢吃香菜，说吃东西香菜必须 double。您还是 double on 不 on the rock， 他吃香菜你咂嘛什么嘴。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掉这，爱又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远方传来风笛，我自在有你的消息，真的为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 收音机旁非常非常多听友喜欢的周董周杰伦明明就、嗯、我刚刚也在跟关了话筒跟王维说哈、啊，说这个没想到十二星座这张专辑也已经过去了快十年了， 不可思议， 2012年的12月月末发行的专辑， 嗯， 你想说啊，这个比较新的专辑都已经快十年了， 真的是， 嗯， 这对于我来说，这个十二星座都是已经很偏后期，就是它的整体的 专辑 的风格已经不算是原来的专辑了，它的概念不太清晰， 嗯， 然后到最后甚至有点像单曲化的专辑了， 是， 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基本上到那个。也是某一年冬天发的，十月肖邦，对， 嗯， 那一张专辑再往后基本上就是单曲化了，对，然后 对单曲化给我们留下印象就是好像里边有一些单曲都是一首一首往外放， 对， 应该是有床边故事，那是另外一张专辑了， 嗯， 红尘客栈， 嗯， 比较大的大提琴， 嗯， 公公偏头痛， 公公的偏头痛啊，一两步过，对这些， 这几首歌曲都是跟随这张十二星座专辑出来的， 是、嗯、啊，对，然后这边我们。也看到说为周杰伦一直来写歌词的方文山哈，最近是有着一个全新的个人艺术展， 嗯， 在上个周五的时候了， 嗯， 这边已经是正式开启，叫做方道文山流， 对，属于方文山的创作之道和风格流派、 嗯、 这样的一个个人艺术展呢已经是开展了， 是， 那方文山也在采访当中透露说已经为周董写好了三首新歌， 嗯， 所以周董的新专辑将会在明年跟大家见面， 方文山写了三首歌，新专辑将在明年见面、 啊、 哎，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这三首歌会不会在里面的比例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哈， 嗯， 然后这边也提到了说方文山这一次的展呢周末的时候，哦，是周末的时候之前也介绍过吗，在咱们的节目里边说这一次展也是围绕着25首歌词的创作而展开的，然后展呈现的是方文山近期创作的100多件重要的作品，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歌词一个展示，因为毕竟这个方道文山流之前是他的一本书，在里面除了自己的一些散文一些旧照，还有就是歌词，更多的是故事，就纯文字表述， 对， 能做成展它一定是除了歌词的展示之外有些其他不一样的设计，更实物化的， 对，首先我会觉得他把一些周边就先设计出来了，比如说原创潮流公仔、 哎、 庞克猫食厅， 嗯，如果 这个大家去了看完之后就发现，哎，我可以买一些手办， 对， 买一些什么，哎，周边的这个周边带回来， 绝对是、嗯、因为就很多男生女生现在都很喜欢手办，我不知道是因为盲盒还是因为现在手办其实做的设计感会越来越好， 嗯， 对，然后看了，于是我就赶紧去搜了，因为我最近在考虑入手很多手办，搜了一下这个猫啊。挺行吧啊， 对， 这个看看价格， 你的执念那个手办太贵了， 是，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下，他要买一个是 Daft Punk 的一个手办， 那对，跟 Daft Punk 相关的，对，过去的那些就不收了，然后这一次它里面会有更多其他的一些复古的元素的设计，有种三位一体合一的感觉哈。 那是个什么样的手办 Daft Punk 的？ 哦哟，那个可厉害了哈，就是我不提品牌哈、啊，这个那个手办就是首先它整个人物的造型的形象，头盔两个绝对就是 Daft Punk 他们的设计风格， 他们的标志嘛，而且那个头盔、其实我们看到 Daft Punk 是基本上不会摘下头盔去示人的， 是的， 但是呢、这个手办它其实头盔 是 可以摘下来， 很神，摘下以后你看到一边是马里奥 Super Mario， 然后另外一边是蓝精灵，胡子拉碴的蓝精灵好，这两个元素又具备了，紧接着他们的穿着跟手势跟站姿是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当中那两位 John Travolta 以及这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一位非洲裔的演员，突然忘了，《神盾局局长》Nick Fury 的扮演者， 啊、 对、 嗯， 然后他们俩的一个典型的举着枪的那一个造型，总之就是大家喜欢的这几种文化，可能有一些复古的电影，可能有一些这个刚刚解散的乐队，全部都集中在两对玩偶身上，会很棒。 这个手办大概价高几何？ 可以直接说吗？ 五位数吗？ 没有，四位出头， 小四位数，大四位数， 小四位数 啊、 哦，对，而且就是个儿还挺大的，我后来发现，就基本上有小腿半个小腿那么高， 可以当门神， 就是、当门没就是这意思，你知道吗？ 好，来听 Daft Punk Get Lucky， 来。 Present has no ribbon. Your gift keeps on giving. What is this I'm feeling? If you wanna leave, I'm with it.

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 焦麦琪的声音在18:3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其实他的歌曲的名字呢，有的时候让主持人就会有一些些许的混淆，到底是你的名字还是我的名字，还是我们的名字？ 对，我的名字电影还有叫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的电影， 弄到最后就真的你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就所有人都会懵的。哎，这首歌叫什么？我的名字啊？ 啊， 是吧？ 还有我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歌名就叫我不知道， 应该摔门直接出去了。你更什么？ 我又没有聊乾隆白菜， 就是。 好，哎，这个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哎，其实今天聊的是执念，我不知道，名字的困惑对你来说会不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执念， 对我 让你产生要换一个播音名的想法？ 你看，我从小就班里就全都是重名的，或者学校年级一定会有，小学同班同学有，初中一个年级的有，高中一个年级的有，到大学师哥也叫一个名字，到了单位以后呢，第一个单位四个一样的，类似于同样的名字，然后就这么样，所以我就到最后已经习惯了。对，从小的大概就是，如果我不改名字的话，对方一定会改。就是你看谁看到最后。 这个怎么听出了一种就是我不尴尬你尴尬的感觉？ 有点这意思。同班同学也叫王伟啊，这个到最后就改成王小强了啊。 嗯。 然后后来中学也是有一个同名的，他后来改成什么我忘了。总之就会有一些变数啊。 嗯， 这是我的一个执着，不改啊。 嗯，好，那你说了你的执念，其实我的执念跟名字没什么关系，我的执念可能跟生活里面的一些习惯有关系。 嗯。 就比如说这个东西我知道我有， 嗯， 但是我突然一下子发现我包里也找不着，家里也找不着。我就开始一定要找到他， 哎，是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 对， 就是翻到家里翻的底儿掉。有一次我家里人就问我说，你到底在找什么急用的东西？ 嗯， 我说不急用。 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明明有，我明明就有， 对， 怎么就找不到呢？所以我就觉得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 我也是出现过，曾经买了一根连接线， 嗯， 就是一些设备之间的专用的一个 USB mini 的连接线，然后你根本用不上，那设备可能都不在了。 嗯， 但是我就突然想起来，我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要找出来证明一下。基本上找了两天的下午没找着，找完了以后，到最后强迫着自己，又买了一个。 你替我说了，我其实也有这种问题，就是后来发现说已经买了个备份。 对，为什么？为了证明我有。 对，证明我有。嗯，哎，所以呢，还是有闲啊。 哎， 时间忙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琢磨这些事儿了。今天聊执念，所以请到王维来代班。 嗯， 今天是老白不在，思萌不在，王维来了。 哎， 好，来听首新歌。这个歌手我很喜欢，他虽然唱的是闽南方言， 嗯， 但他演戏演特别好，而且经常演那些看起来无足重要的小角色，但非常出彩。 没错哈， 他叫蔡昌宪，这首歌叫《有闲》。 目屎全部拢擦着你无用的心，我今嘛就不愿，规工无代无志拢予你，我就是你的茶饭后你 energy， 总比上鸟三顿拢。白痴气，我今嘛就有用。拉罐美女微微昏昏气，卖过大江流入家龙，吃袂落去。卖嫌我管伤济，因为我住海边。你伫佗位？我嘛孤单一个人，雄雄想要唱歌，全世界欠你一脚。你讲无想要安尼废去，扰乱我的心。袂使安尼啦，你当作我是啥？我是你上好的朋友啦。 과지마 저 우연 귀감 보달 보지 롱커리 과벼시리에 자든 호리에 나취 좀비숑 자오 사등 롱 바이스키 과지마 저 우연 라콘 미루 비비 훈훈키 마이크 다강 듀두 자롱 자베르키 没看我关秀才因为我多海滨我今马就无恙贵干不带不去龙河里我丢失你也咋等后里也拿去总比熊叫撒灯笼白痴气我今马就无恙拉关比如比比混混气买个大缸丢丢加龙加贝洛气买下莫关秀才因为我多海滨 说到了名字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部戏哈，包括也是在12月3号到4号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普契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 对即将爆笑开场哈，这边也是提到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来直棒乐团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领衔、张文沁薛浩银等青年歌唱家将携手登台唱响普契尼笔下最生动的亲情爱情与乡情 对就是大剧院新制作的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有所反复的年根的时候大家如果能够看到一些演出并且喜欢自己的一些关注的音乐剧歌剧的话不妨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是 就是提到看音乐剧看演唱会其实我刚刚关到话筒也在跟王维说快要累奔了尤其看到一些现场的演出和片段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好久好久没有去看演出去看演唱会了 是这样的、对这些演出演唱会可能离我们确实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也刷到自己朋友圈、几年前的最后一次看的演唱会或者是这种音乐节电音节这个感觉、不像是这个前段时间还有重新起来的音乐节就顿时觉得好像自己生活当中缺少了这样的一部分但曾经在身体内是热血沸腾的、对 像我呢就是因为今天也在小破站上面刷到了一个段落、也是一个 UP 主发了一下哥哥张国荣在1989年的一个演唱会当中演唱了《倩女幽魂》的那个片段哈、而且是通过 4K 修复版的高清，我觉得好像我当年欠他的一张演唱会门票就在那个瞬间被补上了。 真是啊，我当年欠王祖贤的那一份喜欢又飞回来了。 上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梦，路随人茫茫，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 路，快乐少年郎，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七十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前五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五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好了，娱乐最王牌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还是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破次元壁 哦。 尤其是在 B 站上面，大家会看到听到一些好的音乐视频，知道一些新的内容之后，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知识天花板又被提高了一层。 哎， 就是你在节目当中也让我刷新了一个了解，就是一边开着话筒一边挪动话筒架子的你是第一个。 是的，嗨，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他会很顺滑哈。 对，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听首新歌啊。这个歌呢，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呢，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洗脑。 嗯， 又是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会被频繁用到的一个热门单曲的 BGM。 这首歌好像在短视频平台经常会出现。 是 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不是刘德华。 那你是谁呢？ 我也不是张学友。 歌词里面确实 唱到了，还真是这么唱的哈。 对，他不仅唱到刘德华，还唱到了张学，也不是张学友，还不是郭富城，但是还可以变成黎明，笑给你，笑着给你唱无名份的浪漫。 哎呦，就是我谁都不是，但是我都可以变成你所想要的任何一个天王哈。 对，这首歌曲里面集齐了四大天王，所以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走红，也是因为配合了这样一段旋律，有一段非常非常洗脑的舞蹈，而且抖音上呢也是请来了一众青春洋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来模仿啊，就是 充满阳光哈。 对，大家很难抗拒这样的灿烂的笑容。所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辛迪和卢克演唱的《我不是刘德华》。 我紧追，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像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份的浪漫。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追，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像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份的浪漫。我不是刘德华，但相信我说的话吧，没感觉是假的吧？我不敢去想象没你的未来，只愿你一直在。我总是没有时间跑得快，但我还是那个努力跑的男孩，站在公交站牌，和你邂逅的十四路怎么还没来？备忘录里的歌词我删了又再改，告诉我你在哪里，男孩的日记翻开，女孩的心思难猜，如果我有超能力那就是超级万你，所以别往后退，我真的美丽在追，走往下一路上呗。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追，也不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像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变成黎明，笑着给你唱无名份的浪漫。我不是刘德华，不给你唱忘情追，也不 是张学友，我不给你唱吻别，但我像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变成李冰笑着给你唱无名分的浪漫。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分开，Don't you like me， 我没有办法忍耐最后的对白，我宁愿你是骗我的，你要的我全都有了，就当你欠我的。 玩笑开得多，干脆你我都别过，被你结了冰的心脏一下就戳破，所有女孩往后靠，写日记的先拍好，到底要谁不知道，姑娘一见我就笑。 两个新人演唱的啊，卢克和辛蒂、我差点以为是冰淇淋，辛蒂 我差点又动了一下麦克风啊，冰淇淋辛蒂确实是，我看到这字儿的时候，辛蒂我顿时就觉得我要巧克力味的，可以选吗？啊， 他们两个都是零零后新生代的唱作歌手，而这首歌呢，也是《银河计划说唱特别企划之少年是烦恼》当中的一个篇章。把年轻的烦恼写成歌， 可不是吗？ 送给每一个勇于表达自己的少年。 现在这个岁数唱着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好是吧，还有黎明的、这真的是少年烦恼吗？表达自己的少年吗？啊， 替爹妈表达一下 这真的是哈、 啊、哎，我觉得这种赖赖的唱歌的感觉有点突然像回到了若干年前听周杰伦的时候， 哎，有点嘴特松、 嘴特松， 说什么就其实很随意，但是这样唱出来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说有这种一种亲切感啊、不是这个台湾地区的，可能就是北京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感觉北方城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更大一点哈。 好，这首破次元壁推荐呢，也是听到了最近比较洗脑的一段旋律。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生活方面提示还是有一个小变化，跟大家来公布和说一说的。因为以前我是会经常用这个路边停车缴费的 APP， 是的， 来去临时缴费一些车辆的付费的。北京交通的 APP 哈，现在是有一个官方的小程序上线了。 对，北京交通订阅号，它是一个微信公众号了。今天发布消息，为了进一步方便停车人缴纳这个道路停车费，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您来记一下，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和微信小程序都在今天正式上线，为停车人提供了道路停车缴费的服务哈。停车人可以使用官方小程序来这个输入缴费的车牌号，查询缴纳道路停车费，并且领取相应的电子票据，操作更加的方便快捷。以前的时候，对， 以前的时候道路停车缴费需要在北京交通 APP 上面来操作， 是， 所以上线这样一个小程序之后呢，缴费就更加的方便了。 是这样的，你像我这种有执念的，就停完车开出去了以后就必须得先把费缴完了，不然心里总是不踏实，因为确实你长时间不交，他有短信提醒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滞纳金什么的哈。这样操作更便捷。 我以为你的执念是说我不想下那么多的 APP， 然后我还要费力去整理， 集中在其中一个最常用的交互软件，也是也是哈。 但是我会有一个小小的执念在于说，好像我们的那个微信里面收藏的小程序大概只能不超过50个，也就是说你如果有那么多的小程序都要你使用的话，就会有一个取舍，到底哪一个被留下来， 对， 哪个要暂时删除掉。 看您停车多不多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如果每天可能都需要涉及到这种道路停车的话，这应该挺方便的，值得留下来哈。 好，今天聊执念先聊到这儿，同时听歌呢，最后一首歌带来的是原子邦尼的《油车》和7点不到，相信路上有些路况还是会比较拥堵的。 没错， 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听听歌啊，宽宽心。 对，把刚才想到的执念全都放一放，对不对啊？ 明天再接着想， 明天起来以后再说吧。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戴毅， 我是王维， 拜拜， 明天见。 本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偷偷牵你的手，小巷子或海边都可以变得